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今天我的拍档莹莹呢，哇，真的是要大显身手啦。他最擅长的呢，就是舞蹈跟 prank 人啦，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他今天没有来 on air， 是因为他在忙着更重要的事情。大家懂除夕夜，我们不是会有表演嘛？那表演会有那个跨年的舞台。这一次呢，我跟莹莹就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像是莹莹呢，她是负责一个传统的民族舞蹈，里面跳舞的有包括Brosco、Aaron Brosco 啦，或者是 Joe 曾耀祖啦啊等等的艺人都在里面啊，本来 Broccoli 也在里面，但是我对那舞蹈没有很有信心，我就跟那个教练说，我能不能把我换去别的我更擅长的。那 Broccoli 呢，就真的换去了一个大家更喜欢的，那就是下厨环节。我真的太喜欢偷偷透露给大家，这一次呢，我们的下厨环节呢，是我们融入了我们东海岸的一些特色在里面，包括呢，可能加了一些特制的鱼露啊，让这个菜肴呢更有东海岸的风味。而我们是分成两组来 PK 的，这一次呢，因为刚刚我也是有去彩排，我们这一次呢是分成两大组，我的队长呢是阿云姐，而我的对手就是 Kelly 凯欣啊。刚刚我们彩排的时候呢，哇 ，Broccoli 的厨艺真的是大显身手啊，连我们的阿云姐啊，隔壁台的阿云姐说，哇 ，Broccoli， 平时看你这样疯癫，原来你下厨蛮厉害的。因为我们就做了一个炸虾和一个煎鱼，但是 Kelly 那组呢还讲还要去找小红书来看怎么做，反正那个效果超好的。大家到时除夕夜呢就要守在我们的 Astro 频道前面来看看我们勾选的每一个 MC 们都有上场，看我们是如何表演的，好不好？接下来跟大家聊聊那煮年菜这件事情呢，你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哈？小猪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会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炫变变变。 那个谁谁谁谁换心意了吗？那个谁谁谁谁吃团圆饭了吗？ 那个谁谁谁谁红包拿了吗？ 记得要 tag 我啊！ 哎，记得 tag 我啊 ！Yeah， 锣鼓响起来，石头舞起来，手机拿出来，笑一笑，拍一拍，三个 story 把全村都 tag 出来，再把我的钢蹦全都揪出来。 每条大街小巷。 一家围着桌子搬家菜，唱着恭喜又恭喜，你一起去发大财。 谁谁谁看烟花了吗？ 猜我猜我。 那个谁谁谁出去拜年了吗？ 猜我猜我。 那个谁谁谁赶你吃了吗？ 记得要 tag 我啊！ 哎，怎么你没有 tag 我的？ 嘴里的年糕太黏，下巴一直在运动，手里的年饼已经被我吃掉一大桶。我骑着摩托，手里拿着鞭炮，冲街头， 一路炸到尾。 车也多，但我现在想对你说， 新年记得要猜我， 猜我猜我， 拍照记得要猜我， 猜我猜我， 吃年夜饭要给我看。 酷炫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阿雅、朱浩仁、蔡恩宇、郭晓东、黄振宇、Isaac、吴凯明，还有 Isaac 的《新年记得 Tag 我》，大家马上 Tag 起来。 湖边、河边、海边，酷酷炫变变变。 够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一次的新年特备节目呢， Broccoli 跟莹莹呢就去了不同的节目表演，像是莹莹去跳舞， Broccoli 就负责来煮年菜嘛。那说到煮年菜这件事情，正想要问大家，煮年菜会有怎样的变变变变开心的事情呢？以 Broccoli 个人的故事来说，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好像越来越简单化那个年菜了， right？ 因为以前阿公阿嬷有在的年代哦，我记得是我们几家人来并桌的，然后真的是煮那种传统的福建啊中华菜肴那种什么破姨啊，我们福建人嘛，破姨啊，还有什么卤肉饭啊，反正就是大煮特煮，还有什么那龟咖顺啊，我们福建话叫龟咖顺，就是鸡脚然后配那个笋子，反正煮到特别大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是家庭越来越小，或者每一年都越来越简单化，所以我们新年呢反而是开始会煮火锅啦。对我来说是开心事，因为父母已经慢慢年老了嘛，那孩子们我们现在要去准备那些新年菜的时候，就直接准备我们喜欢的火锅料，买的也简单，重点是煮的也容易，而且煮完了也不用大洗特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哇，真的家里大煮特煮，那我们这种小的不会煮菜嘛，就要负责把所有亲戚朋友们吃过的那个年夜饭啊，或者是初一吃的饭的那些饭碗全部给洗干净。这一次都真的省下很多功夫，也不用早早起来备菜，这个是我觉得蛮开心的部分啦。对你来说煮年菜开心的点又在哪里呢？回来听看听众的想法吧。是我是歌炫 Beyond Trend，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Good Boy Gone Bad，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2月14号傍晚6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开唱，去到 ime.bigtix.io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马上给你今天的歌炫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酷歌炫变变变。 故事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那就是新年要到了，大家会煮年菜嘛？有的人真的会很乖，帮妈妈煮，有的人就在那边等吃的，都 OK。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呢，煮年菜的时候啊，会有哪些变开心的事情？跟你喜欢的年菜又是什么呢？来听听看 ，Jacy， 你喜欢的年菜是？ 我最喜欢吃的年菜呢，就是扣肉，或者是这个猪肚海参汤。每一年呢我们都会选一天，然后呢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煮很多的年菜，然后一起庆祝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事情了。 哇，这些算是大菜来的耶。我发现妈妈们都蛮爱煮大菜的，像是昨天莹莹也是有分享到，她就说她的妈妈也是新年哦是不会买外面的年饼的，是自己去制作自己去炸的耶。诶，我超级无敌羡慕的，因为像我家的妈妈是懒惰型，她讲你们自己去外面买啊，我懒惰了，我要去跳那个舞，我要去打太极。就我妈妈是比较喜欢去外面 social， 她不喜欢做那种家庭主妇， which 跟我的拍档莹莹的妈妈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妈妈会煮好料煮大菜，甚至是自己制作年饼，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感恩父母，要好好的犒赏他们呢。怎样的犒赏法呢？ Broccoli 推荐给你其中一招呢，啊，非常简单，那就是要送他们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可以拿来补他们的身子的。现在购炫呢还有鱼人生呢就一起推出了财富双至新春礼篮啊，要送给你，非常简单，来到我的 IG 伟俊22呢，看到我的这个请你走红毯的 Reels， 在下面留言 Broccoli 说了哪一些的广东话啊，你可以猜得到的话呢就有机会赢取这个新春礼篮了，里面都有很多的补品可以送给你的爸爸妈妈，而且还会额外附送200令吉的现金，所以大家想要免费得到的话呢，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玩来参加游戏吧。手机勾选 Be Your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版 牛版。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 湖边、河边、海边，酷勾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啊，那就是新年要到了嘛，再过几个礼拜就是了，大家肯定很期待。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的是我在这一次的新春跨年舞台啊，负责呢就是煮年菜的这个环节，就来问问大家，你在家里是不是会帮妈妈一起来准备年菜，还是在那边坐等吃、坐等开餐的呢？啊，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我们来聊聊煮年菜变心酸的事情又有哪些呢？啊，像我个人觉得的故事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新年啊，和以前是一模一样，完全不会变的。我们的年菜，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煮，什么方式去煮，它都要从我们除夕吃到年初三，甚至年初五。I know right. 因为呢，像每次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家之前拜的比较多，我们除夕夜煮的要包括像是咖喱、肉骨茶，还有我们说的龟咖顺，还有萝卜卤肉，还有煎鱼啊、鸡翅膀、炸鸡腿，还有我们叫做碰椅啊，我家就是捏那个炸肉圆，甚至还要准备包点粽子，因为我们是要拿来祭拜祖先的。当然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在一天或者是两餐里面解决掉啊。妈妈就讲说啊，你们明天也不用出去吃了，后天也不用出去吃了，就一直在吃一样的东西。当然我们倡导是不要浪费食物，煮得丰富也要吃得完，我们家就是有这种精神。所以到了年初三、年初四，妈又吃除夕夜的东西没有？对对对，今天我们来蒸粽子啊，今天我们吃包啊，今天我们那个龟卡顺还有啊，我再拿来弄热来吃啊，这感觉就是少不了的年味啊。但有时候真的有点小心酸，因为一直吃一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故事呢？等下回来再聊聊，还有什么心酸事吧。设置个炫币安全， 勾炫币安全。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未来的天天笑脸甜，好事都连连，时光用金钱穿透裂。 全世界还在哪？科技发达，我们更要让传承留下。 登峰高挂在火箭上，感觉更伟大。等到了宇宙爆炸，家人团聚，什么都不怕。 谁都有梦，别再等待，努力趁现在。不是天才，别做阿呆，要非常勤快。 想要发财就别发呆，行动最实在。 所有的全击事业，今年一定一定更 all right。 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h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 酷炫变变变，今天我们来变的这个话题呢，那就是新年要到了嘛。像刚刚听到的新年歌《灯笼挂在火箭上》啊，你的这些美食呢也放在桌子上，让你来品尝啊。今天就来聊聊年菜这件事情。大家会帮妈妈一起煮年菜吗？啊，你煮的年菜又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一道呢？煮年菜的时候呢，又有哪些变心酸的事情啊？来听听看 ，Andy 汤泉，你的年菜心酸事是哪些？ 我觉得哦，煮年菜最心酸的就是很像，因为那些年菜啊，还是比较属于那种油腻啊，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咸咸的感觉吧，就好像吃起来呢，也就是有人有喜欢啊，有人也是不喜欢的，所以好像对不喜欢的人来说是一种心酸的事情。 I know right， 这个我挺认同的，因为新年要到了，对我们这些稍微平常有在健身或者是有在维持身形的人，也算是个大灾难。哎，怎样哦？你那个萝卜，你不可能不吃那个萝卜嘛？那个油一定会在那边的。你的龟卡顺啊，还是炸鸡啊，它的热量都很多，而且因为新年就觉得要放肆，所以像我家啦，每次我们吃这些年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搭配可口可乐啊，或者是包装饮料啊，反正就甜度很高，然后加很多冰，然后妈妈就会在那边碎嘴了，讲说啊，吃这样热的汤，不要给我喝冰冰的水。等下胃不好 blah blah blah， 就每一年一样的台词来的。所以 Andy 我完全明白，但是说到油这件事情，以前小时候 broccoli 啊，我记得阿妈还是亲戚那边有煮那个萝卜，因为萝卜真的要放很多的油，或者是那个它的那个五花肉本身也会逼很多油出来。所以小时候嘛，我们会玩 masa masa， 我吃了晚餐过后呢，我就把 那些厚厚的油捞出来备用，然后到了大概九点晚上的时候呢，会跟我隔壁家的堂妹一起在我们家外面玩 masa masa， 就拿那个月饼的那个盒子那个铁盒倒反，然后放蜡烛来烧，然后倒刚刚那个晚餐剩下的油，会很香哎，然后拿来炒叶子啊，这真的是很多大马人的回忆 ，right？ 如果你对煮年菜啊，还是新年还有什么回忆想要分享的话呢，来到我的 IG 伟俊22呢，来告诉我你的新年跟年菜是怎么吃、怎么过的吧。手机勾选 B 完全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牛板